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李科。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军舰、海警船、地方综合执法船联合编队首次巡逻西沙岛礁，历时五天四夜，有效维护我国海洋权益。银保监会日前发布办法，明确对税延养老保险产品采取审批制，获得批准的产品才能上市销售。国家电影局消息，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电影票房达202.18亿元，首次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取消了原定访问阿根廷和古巴并参加 G20 外长会议的行程，原因是其需要处理新政府事务。澳大利亚人报近期刊登题为《我们必须学会与中国合作》的文章称，中国正在急剧变化，澳方需要一个更全面更连贯的战略来与之相处。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2018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新编大型现代评剧《秋月》在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民族文化宫成功首演。黄永玉的紫砂壶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的181件作品皆为94岁黄永玉近年来创作于江苏宜兴的新作。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动听。

上天的高，路的远，海不变，与梦同行，谱写传奇的诗篇，遇上心所爱，有我眼前，感谢风雨中并肩。从不曾搁浅，重温最初心跳的感觉，新的明天一起去发现，只想与梦再靠近一些，让在前方那道光多么耀眼，带着出发时候的执念，阴晴圆缺，在抵达之前，阴晴不熄灭，不停歇，继续向前，把我人生的方向遗忘无前，路过每一天，传奇画面，等待与心不遇见，瞬间阴霾变成永远，梦想一直在身边，这瞬间阴霾变成永远，耀眼梦想已经实现，向天的高，路的远，海阔无边，与梦同行，谱写传奇的诗篇，遇上心所爱，追逐的梦从不曾搁浅，重温最初心跳的感觉，新的明天一起去发现。 唱歌的时候总是带着非常饱满的情绪，他是张杰。刚才这首歌是他今年推出的第一首单曲《爱的传奇》。继续带你听到的依然是一首带着勇往直前的那一种很勇敢心态的歌曲，戴琳和阿令这一首很默契的合唱，《我不离开》。 我会怀疑怎么继续，不能忍住眼泪，再怎么深呼吸，再怎么沉住自己都不行、啊、我不知道还能往哪儿去，努力走够远了，天色也够晚了，醒来却还在原地，不要怕我进入，我们人海，我们牵住了彼此的手，为今天而活，勇敢爱过，勇敢错过，勇敢摔过，再站起来过，看过多少的流星坠落，多少的彩虹沉默不

心里有路，不管多远多累，走一程就少一程。心若失去了方向，无论多么卖力的奔跑都是徒劳。一个有信仰的人生，不管成不成功，至少不会迷茫。经典969，我是李科。 吹个泡泡，你还没到，真希望天突然下冰雹，救护车哇哇的赶到，我当街晕倒，好把你吓一跳。摇摇翘翘，橘子味道，爱情上口香糖该吐掉。你喜欢东高西高高，我把你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既然爱没有甜蜜，我不想再吵来吵去，再骗来骗去，算我。还没到，真希望天突然下冰雹，救护车哇哇的赶到，我当街晕倒，好把你吓一跳。摇摇翘翘，橘子味道，爱情上口香糖该吐掉。你喜欢东高西高高，我把你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忘记你比爱你还我不想再吵来吵去，再骗来骗去，算我倒霉总可以。失去你比留你还容易，虽然说比较 lonely， 我可以找找个伤痕，回到的街上，随心所欲地去流浪。我爱你，我想你，眼睁睁看你消失，我却跟不上沉溺下去，为了爱可怜兮兮没哭泣。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既然爱没有天理，我不想再吵来吵去，再骗来骗去，算我倒霉。 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经典就是在很多年之后，大家就是一提起来还能畅聊的。一提到经典这个词儿呢，我就最开始想到的刘若英唱的《后来》。在20年之后，她又出了一部电影叫《后来的我们》。这从这首歌曲到这个电影，经过了20年，无论是父母那一代还是我们这一代，都是让人所难以释怀的。 范玮琪的声音对我来说是经典的，从小学到现在一直都在听她的歌，里面也充满着我懵懂时期的回忆。她的歌很温暖，其中最初的梦想这首歌呢，也一直鼓励着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被她的声音温暖过。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969精英有话说， 著名演员、歌手、制片人苏有朋。 我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当然他要付出代价。有时候一个人的努力不见得一定都会被看见，可是我还是坚持着，我不愿意违背我自己。